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温馨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 有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Hello， 咁今日咧，我又用翻呢个咁老土嘅呢一个嘅开场法啦。咁今日咧有女士在场咧，依然系有上集都喺度嘅新人物啊 ，Baby Alpha 啦。 Hello， 同埋咧永远都喺度嘅石先生。 点解要永远都喺度咧？ 同埋我哋嘅水水 ，Hello。 唔系我只谂到讲咩啦。大家唔該打開你嘅 Facebook search 石先生部落，跟住 like 咗我 fans 先。 我即刻按 like 先。 唔得，係要 like 咗先。嗱，話説，嗱，唔好講笑，呢、這個節目咧，即係播咗咧，唔一段時間之後咧、的而且確有人係即係嗰陣時冇講噶嘛，冇特登講係咩 page 噶嘛。咁、真係有人去揾到而又問我問題，究竟我哋嗰陣時係講著衫。 真系噶， 佢堅有人真係問我嘅，咁、即係由於即係純一個基本嘅問題咧，咁所以即係好難好具細咁去解答呢個事宜咯。咁但我都盡我講咗嘅基本嘢咯，緊係講係啊，即係我都係上次講嗰啲咯，即係唔好咁沉啊，或者壓身啊，唔好過大啊咁樣嗰啲咯。因為你唔係真係一個人企喺你面前，你好難去講到㗎嘛，咁希望幫到嗰位朋友囉。咁但係如果大家繼續有問題嘅話呢，我歡迎你都繼續。 咁其實呢，喺個 download 嗰個位上面呢，都會同樣呢會有我啦、水水啦同埋 Baby Alpha 啦嘅 Facebook 嘅 link 㗎。 冇石先生㗎。 有。 咁你就可以 like 晒我哋咁多個人啦，咁可能會喺 Facebook 度睇到我哋啲update 嘅 status 啊，或者係其他嘢啊。 係囉。 你睇、就算有 Baby，就算因為其實 Baby Alpha 咧，我哋嘅朋友咧都會就咁嗌佢 Baby 嘅。你諗下喺你嘅 Facebook page 嘅時候，有個 Baby 嘅靚女上出現， 我覺得作為一個男仔，我覺得作為一個男仔應該要 like 個男仔，唔可以 like 咁多女仔咯。like 咁多女仔嘅話，出街個 Facebook wallpaper wall 嗰度突然間睇到女仔，唔係咁好咯。 唔會咯， 日都有啲女仔嘅大頭喺度。 你要了解一下女性嘅最新動向噶嘛？唔係點樣去溝女啊你？ 佢唔係姊妹嚟嘅， 係啊， 哦、oh, no， 需要嚟一半嘅。 所以嗱，所以呢個社會而家興呢個講同志，但係咧我唔係噶 ，OK。 即貴？ 唔係 ，no， I'm not。 兩邊都得。 都唔係咯。唉，言歸正傳啦，你講翻你今日要講嘅嘢，唔好再消磨我。 今日要講咧，就係、是、女人衣櫃永遠都係少咗嗰件衫。男仔衣櫃永遠都是那件衣服。講起這件事呢，其實我們身邊那兩位女主持呢都非常之有共鳴的。好像我們的水水啦，一聽到我想講這個 topic 的時候就已經說我今日啊，跟著就停現在講 咁話說呢，我通常都係朝頭早先起身揾衫嘅，咁屋企就慣咗某一個 format 啦，某一堆衫就喺某一個位，某一堆衫又喺掛喺某一個位，咁有時嗰啲量啲數量多咗嘅時候，我媽就會幫我執啦。咁其實我係好感謝佢幫我執衫嘅，但係佢幫我執完之後，我就揾唔到嗰件衫啦。咁我就覺得我衣櫃，咦？點解我又唔見咗 A 衫，又唔見咗 B 衫嘅呢？咁樣咯。咁我就覺得真係好似硬係少咗一件，想要有靚嘅時候，咦？條有靚嘅衫去咗邊呢？又揾唔到喎、 啊。係咯，究竟我上次買嗰件衫去咗邊啊？點解揾唔到嘅？明明黑色㗎，黑色係呢堆㗎喎，點解唔見咗件黑色嘅？ 冇錯。 同埋永遠係你唔想著嗰件衫嘅時候，佢就會出現翻㗎啦。就好似轉季嘅時候，就會出現翻啲夏天嘅衫啦。 喺好冻嘅时候又冇啲冬天衫咁样， 系咯，好似而家啱啱转季嘅时候就会觉得啊，我想着嗰件啊，点解冇咗嘅？上年明明着紧佢噶， 点 解无端冇咗嘅？ 系咯，咁佢就好似变咗记忆里的衫咁样，谂唔到 嘅。但系你当你唔想着嗰件衫嘅时候咧，佢又出现翻你面前噶。 系啊系啊， 好恐怖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啊，所以就咁成日搵唔到嘅时候，咁爬爬爬爬爬晒成好多衫出嚟嘅时候，都系搵唔到。 你又會好鬼敏喎，冇咗件你又會，唉，不如我都係再買個咯。橫掂揾咗好耐都揾唔到， 少咗一件衫之後，跟住下一句就係話，哎呀，我冇咗呢件衫，我要再買啦。 係又一個藉口買啲新衫， 跟住下一句見到件衫，咦，點解咁眼熟嘅？嗯，好似我以前嗰件衫喎，但佢多咗兩粒釘釘啊，嗰兩粒釘釘好可愛啊，咁我就會為咗呢兩粒釘釘而買嗰件衫嘅。 嗯，冇錯，我都覺得會，可能多咗個蝴蝶結又覺得，咦，好似唔同喎，買翻屋企，咦，點解咁似樣嘅？ 其實屋企係有一系列都係咁嘅 style 嘅衫，我覺得相信問阿 baby 會係最清楚。 係，因為成日啲人都會覺得我買嚟買去都係嗰啲，但其實喺我心裏面係件件都好唔同。Exactly 講出每一件嘅 detail 位係喺邊度啦，係喺心口嘅蝴蝶結啊，還是喺側邊嘅蝴蝶結咯，係唔同㗎。對於我嚟講， 我覺得女仔就會覺得唔同咯，但係男仔望落去，點解你今日件衫同尋日咁似嘅？其實條領多咗幾粒珍珠咯。 係啊，唔係男仔，唔係男仔嘅石先生會唔會有啲感想？ 咩唔係男仔啊？我100% 嘅男仔啊，我中意女啊。OK，我係男。 你覺得好似 baby 咁，你覺得佢每一次出嚟嘅衫係咪都係 同一個 style 咯？ 同一個 style， 但係啲衫係咪件件都唔同啊？ 好似係。 係啦，男仔就係呢個 style， 好似係。 唔 係 嗱，嗱， 好傷心啊！ 唔係個情況係唔同，但係有冇重複過？我唔肯定，但係係唔同嘅，但係都係同一個 style。 咁你覺得係咪有一個 style 其實好啲啊？ 同一個 style， 都是好啲嘅，易记啲嘅。咁你哋三个嘅 style 都唔同啦，好明显。 係啊，但男仔呢係同一个 style 得好紧要喎，即係佢哋可以真係一件 衫。男仔唔係同一个 style， 我好耐之前讲过一次。係同一件衫同一条裤。不过有几件老夫子咁样。係啦。或者最多转下色嘅啫。 咁你自己有冇啊？ 我自己 唔係女仔，佢唔係男仔。 我以前係都係咁樣，即係以前就係買咩？我以前咪我上我之前咪講過咯，唉，唔聽書咯，我覺得。 我聽。 不過咁啦，老師啲嘢都係有 都係要温書。 由 Form One 講到 Form Seven 都係講嗰啲嘅嘢啫。咩就係、是、以前就係一件 polo shirt， 譬如假設我今日買咗一件 polo shirt， 呢間公司啊幾好睇喎，咁我下次都係買翻 polo shirt， 但係跟住咧第三件都係 polo shirt， 第四件都係 polo shirt， 嗰個分別就係牌子唔同同埋個顏色唔同嘅啫，但係佢本質都係咩呢 polo shirt， 而嗰件 polo shirt 都係單色嘅 polo shirt， 而唔係嗰啲有花邊或者任何嘢，而係除咗個 logo 同顏色唔同之外，你基本上係一樣同影印機係冇分別嘅 polo shirt， 即係如果你著你攞黑白相機影嘅話咧，你睇唔出分別嘅 polo shirt。 所以我哋啱啱嘅下聯係完全正確嘅，男仔嘅衣櫃永遠都係嗰件衫，好似我哋啱啱。 因為男仔唔會咁多搭搭啊嘛，即係咁多選擇去搭唔同嘅衫褲鞋襪啊嘛。 但係我哋根本上係見到每次啲男仔出嚟係真係一模一樣得過火咯。點解我哋上個冬天同今個冬天望住佢件衫係一模一樣？ 這個我明白，我都是一樣的。你上個冬天見到我穿這件紅色褸，我今個冬天都是穿這件紅色褸羽絨。那女仔不是嗎？女仔真的會換的，為什麼呢？ 褸又 因為件褸會不同了的嘛。我好像有鋪草西裝褸的人的，基本上所有顏色的西裝褸我都好像有一件這樣的。跟住呢，其實我每一次見西裝褸好像是佢係雙排褸啊，雙排有三粒啊，雙排有兩粒啊，或者係 oversize 啊，貼身啲啊。雖然睇落去好似一樣咁，但係就是我哋啱啱講嗰個啦，永遠都係爭咗呢個顏色噶，同埋永遠都係爭咗呢粒褸啊，呢個成件事好影響噶。今年興呢樣嘢啊，我要著呢件衫啊。 咁又係，我都覺得有時啲衫係會唔同嘅，但係當你未學到去點樣去搭嘅時候咧。有時真係重複係唯一嘅辦法囉，作為男仔會答你。 咁 啊，雖然我而家會唔會重複得咁厲害，即係我都會變唔同。等於阿錦咪哥哥話我唔係一個內內都係一件衫，係咪？係啦，咁但係我以前都係嘅，因為我唔識答啊嘛，咁都要經過一個學習嘅過程㗎。 或者有人幫你襯囉。 係啦，學咗就唔同。我聽過一個例子就話咧，有一個男仔啦。咁我都係比較即係做電腦嘅，咁啊要宅啲啦。咁識咗女朋友啦，個女朋友第一時間就將佢屋企所有嘅衫掉曬，跟住再買俾佢咯。 咁你講呢句嘅重點係咪真係要？ 佢有學習嘅過程咯，學習嘅過程。 你做咩要指住我？ 因為你話有人幫你搭啊嘛，佢就即刻揾咗個女朋友幫你搞掂曬佢所有嘢。 其實要點樣先可以開竅咧？ 我覺得真係要另一半去幫佢囉。 但係有時候呢，我又會都幾羨慕男仔可以呢著嚟著去都係嗰幾件衫，即係可以忍受得到囉。 係啊， 但 係 我覺得係好 忍受唔到囉。 但係其實係成件事好舒服嘅，好似翻學制服咁，唔使諗聽日著咩，即係唔使抄衫嘅話，其實成件事好正嘅。 但係要經歷一個過程好難喎，因為我自從 Form 5打後即係中六開始咧，我都係唔使著校服噶啦嘛。咁你日日要去諗著咩衫咧，其實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 我以為女仔得呢個，我以為淨係得女仔有呢個煩惱咯。係 好煩咯，同埋咧，你會係真係覺得啊，啲件其實我星期一已經著咗咯喎，就算星期五已經洗咗，我都唔好意思著。或者係就算係兩個星期嘅，我都唔係 啦，即 係 女仔會計較啲同埋比較啲啊。 例如話我上次見咗呢個 friend， 佢話著咗呢件衫，哎呀，雖然隔咗成個月，但係好似著翻呢件衫唔係咁好喎，我又要諗過第二件，跟住諗完呢件之後咧，哎呀，我今日我呢前嗰幾日先著咗翻工啫喎，冇理由著翻同一件衫翻工啊，即係成件事好多考慮咯。 女仔就會多，我覺得男仔反而唔會喎，女仔可能會留意呢啲咁細微細眼嘅嘢囉，但係男仔可能就唔會囉，因為好似你唔覺得咩，可能你即係上次又係同阿 A 班 friend 出去，咁著咗 A 裙啦，跟住後屘過咗一個月之後啦，又可能聚會喇喎，跟住又著返 A 裙嘅時候，你就會出到去你先至記得，咦，上個月著嘅時候我係著呢條裙㗎喎，跟住你自己會諗，反而你自己會諗得多過人哋諗嘅嘢囉。 係啊，同埋都唔想呢係即係一大班人嘅時候，咁你一定會影相㗎嘛，咁影相嘅時候又係嗰件衫好似覺得即係代表自己冇乜衫著咁喎，雖然可能有啲男仔真係著嚟著多件衫，但係你好似又唔會咁介意佢哋，反而係介意啲女仔囉。 係啊， 男仔其實介唔介意嘅呢？ 介意女仔日日著一模一樣嘅衫啊？ 唔係，即係可能上一次聚會係一個月前嘅，今個月聚會又著翻同一件衫。 其實男仔真係冇咁記得呢樣嘢。嗱，雖然你而家成日話我成日啲衫都唔同啊，會變啦、 啊。我覺得你差唔多 的。其實差唔多，但係都唔係嗰件啊嘛，你意思係？係、 嗯、啊， 即係唔係嗰件啊嘛？咁但係咧，你問我咧，我其實真係唔會記得我上次嚟呢度錄音嘅時候著咩咯。 嗯。 我唔會記得我上次嚟呢度著做咩。 咁你記唔記得我上次著咩？你記 穿窿衫啊！頭先講過啊嘛， 頭先講。 但其實因為上次個穿窿衫，你係話得我太厲害，所以我先記得啫、 嗯。我都 係。但如果唔係嘅話，我唔記得咗想著乜咯。 但我 覺 得佢係， 但我記得佢係呢個 style 嘅嘢咯，因為佢從來都係呢個 style 嘛。 咩 style？ 我唔知咩 style 啊，但係 style O L D 嘅 style 咯。 嗯， 係啦，係啦，Baby 就係嗰啲。 Baby 上次見過幾次啊、 ？Baby 咩啊？ 上次見我係幾時啊？ 二 friend 唔記得啦。總之識佢咁耐，識佢咁耐，佢著嘅衫都係以男仔嚟講咧，如果普通唔識嗰啲咧，得兩個叫法嘅啫。我覺得我都係得兩個叫法嘅啫，但我唔知道正確個名係咩、嗯。一咧就係 Lolita 咁類型嘅衫。 完全唔係 啦，但係男仔唔識嘅 ，OK， 我 你嚇親啲聽眾啊，真係， 唔係啊，因為 我呢個字，我覺得應該男仔好反感， 但係我唔知係咩啊嘛 ，OK， 但我唔知係乜嘢嘛，即係我唔知係乜嘢，但係我感覺就係佢啲朋友，明唔明啊？即係都佢啲朋友。 你是粉紅色， 即係攞啲睇嗰啲朋友嗰啲啦，因為就咪宮廷系嘅衫，但都係嗰啲朋友。 咁另一個名稱咧， 咪就係宮廷系嘅衫嘅朋友咯，即係嗰啲，即係其實都係嗰啲朋友。我感覺就係、是、都係嗰啲朋友嗰啲衫，但係。呢、這個 style 係咩？唔識，但係總之就係羅麗塔同宮廷嗰啲朋友嗰啲衫。 我寧願佢講公主系都好過講羅麗塔同宮廷。 羅麗塔 即係差唔多啦， 有個深深嗰啲捆住啲你 住條裙 嘅人嚟嘅， 跟住裙超大嘅咯，跟住個頭要冚條尿布喎。 即係總之都係嗰類型嘅嘅。 唔係嗰類型 咯。咁咪佢啲朋友咯。 唔係咯。 咁你呢啲係咩咧？你啲咩 style 咧？ 呢一個係一個好女仔嘅 style， 好女， 好女朋友嘅 style。 咩叫為之女朋友的 style 啊？ 一個好 咁唔通其他女仔唔係著到佢咁又唔係女朋友嘅 style 咯？咁我呢一世就孤寡寡人啦，而家做師姑啦，你呢啲做師姑啦， 想點啊？ 大交， 大交啊！ 好難得佢又會入到啊！你知唔知？即刻嚟， 你唔好望住你個手機啊！ 你答我啊，一个女朋友的 style 啊， 就是一个男仔见到会喜欢的 style 咯。你不可以否认 baby 咁，即系我唔中意水水着呢一身嘅打扮咧。而家 你系咪得罪水水先？ 你而家系你得罪佢多啲咯。 咁普遍嘅男性应该系喜欢 baby 本身呢一种， 我都觉得 好梦幻啊。 我又觉得唔系啊， 因 為我覺得 baby 嗰隻感覺咧，佢係只係好嬌滴滴啊，跟住男朋友講咩都係哦好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嗰啲。 但係又唔會嗰啲，又唔會覺得好浮誇嗰啲，喺地鐵上聽到話 baby 啊，今晚食乜好啊？ 我覺得佢未 打巴佢得唔得啊？ 但係佢話好温柔啊，OK OK 咁樣嗰啲咯， 係咯，係咪㗎？ 我又唔知係咪喎，其實我都唔知道男仔，我又冇乜點樣問過男仔覺得我呢種 style 係點啦。不過我都有問過我男朋友嘅，咁佢就即係都會係覺得我成日著粉紅色，即係佢把口就話你唔好成日買粉紅色啦。但係到佢買禮物嘅時候，佢又會覺得都係粉紅色最襯你，佢又會即係都揀咗粉紅色嘅衫咁樣俾我咯。但我又唔知道男仔其實係中唔中意咁樣。因為有時我覺得是我自己喜歡，即因為我穿衣服我又不是真的 他要得你就當然喜歡你和你的 style 不是就是眼睛是其他男仔即普通男仔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真特別鍾情我這種，我又覺得不是咯， 一本本啦。 想知 baby 是什麼 style 的話，上回去條 link 到like 回 baby 條回 baby 條 Facebook， 那你就可以見到 baby 是什麼 style 的啦。 唉、哎，好作状咯，都系我自己。 每讲一句嘅时候，中间就有个广告。 但你明唔明啊？你而家唔系一个电视机，你唔可以好似嗰啲主持人咁咧，一去到嗰个时间就伸只手出嚟，下面有条拎擘开咁样，条拎 住下面， 指条拎嗰啲冇，你冇呢条拎 ，OK 系啊，所以冇。嗱，所以我玩一个方法简单啲嘅。嗱，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就系、是、上去 Google 就 search 松叶 S T O N I P， 嗱咁就一定揾到啦，系咪？咁我呢个先系聪明嘅方法啊嘛。 你將你口中嗰啖水噴出嚟啦， 但係你噴咗出嚟點啊？死我！ 我呢個就好方法啦，但你嗰個唔係一個好方法咯。 你嗰個方法 因為太複雜啦。 我好建議大家 like 唔係好大建議大家去睇下阿石先生部落界入邊啲相，因為咧其實佢好中意所謂我哋之前所講嘅，佢好中意玩啲得意嘅 printing 嘅 T-shirt 嗰啲衫， 哇！嗰啲就嗱、是， 我真係好有印象喎、 啊。冇錯，嗰啲就係喺我學習階段嗰陣時候啦。 我唔係學習階段咯， 乜嘢啊？ 解 釋啊！你唔好講到依家好似上嘅神台先。 唔係，嗱我冇上神台嘅，今日冇嚟啊！上神台嘅今日冇嚟，上神台嘅今日冇嚟，係啦、啊，我唔係，唔係我，因為我話説我早輪喺度睇翻我舊嗰啲衫咧，即係我以前嗰啲。係咪舊 post 咧？我就發覺嗰個階段嘅衫，我今時今日係唔會再買嘅咁樣。 係咩啊？麥當勞？我好記得你麥當勞 同埋 BB 咯， 咩㗎？ 衫啊！ 我 BB 衫我今日都會買㗎，如果俾我今日嘅話。 嗱，我建議大家去睇下佢個 BB 嗰件衫，真係頂唔順咯。 其實佢喺我心目中咧，佢個樣就係同佢有一件爆炸頭，好似麥當勞叔叔嗰件衫個樣好鬼。 Stay real 咯。Stay real 咯 ，Stay real 啊， 系 啊，大家可以 search 下， 即系 但 系 要睇佢着嗰， 同埋佢会着 Hello Kitty， 系啊， 冇晒啦啲 Hello Kitty， 冇理由嘅， 冇晒啦， 前排先嘅着， 系， 边有啊？ 有啊，都系 Stay real 个，记得机械猫， 冇啦，嗰件太旧啦， 太旧啊， 系啊，太旧啦，掉咗啦， 哦， 冇啦， 唔排， 我呢人钟情呢个嗰啲叫咩恤衫啊？唔係你哋即係恤衫係， 我睇唔慣你咁樣著 恤衫咯。我記得我試過有一次著紅色嘅恤衫，跟住仲有卡其色嘅褲，跟住孭個皮袋，跟住加埋我長頭髮。個 friend 見到我，喂，做咩女人啊？ 係咯，我講錯啊！你由嗰陣時開始已經係女人啦。 由啱啱識你嘅時候已經知道你係一個女人。 點解要咁樣話我呢？ 由你開係攣毛嘅開始已經知道你係個女人啦。 佢嘅出世已經係出世已經係錯嘅。 唔係咯，唔係冇呢咁嘅事。 如果唔係你點會係女士在場啫？你仲真女士先可以在場。 我救你，我救你，每次出現喺呢度，唉，好錯啊！我而家覺得好錯啊！我覺得我唔理啊！我而家你講翻主題，唔好再講我。等我唔喺度，我唔出聲。 我哋等石先生出声。好啦，翻返嚟啦，唔好意思啊，佢又暗佢个电话啦。咁你讲翻好似今年咁样啦，今年系其实系乜嘢衫都好，都会加粒钉。扭钉上去就话一件新衫嚟噶嘛？大家有冇留意啊？ 我冇啊，我唔系好追潮流噶，因为 我都冇留意喎、啊。 我就覺得今年好像有很多一些復古顏色的衣 服，其實 有 好多 是的，其實由上年開始都是的，好像今年再厲害一點咯。 嗯嗯，我覺得 colorful 是最麻煩的，冬天，因為呢冬天其實啲衫其實真係可以上年著過，今年係可以再著，但係當如果要買 colorful 衫嘅時候呢，你上年買咗一件，可能上年係興芥末黃嘅，咁、今年你再買芥末黃嘅時候就會好古怪，你今年係應該買深綠色囉，跟住你著返芥末黃嘅時候，咦，你呢件真係會好令人睇得出你件衫係上年買而唔係今年買，因為今年喺街上面已經係冇芥末黃呢件事囉。 咁你哋會唔會因為咁樣呢而掉咗嗰件衫之後，但係到可能嗰陣時又再興返呢隻色嘅時候，就會覺得又少咗件衫㗎？ 會啊，一定會啊。唔知點解即係就未必係掉咗嘅，純粹係塞咗喺櫃底啊，或者係一啲永遠都唔會開嘅櫃位嘅時候呢，就會覺得啊，呢件衫去咗邊？係咪俾我媽掉咗呢？跟住其實跟住問返阿媽，唔係，因為櫃底啊。跟住通常你問呢件事嘅時候呢，都係已經過咗個櫃啦。就係會話你夏天嘅時候問，係啦，你冬天嘅時候又掉咗件黃色大褸，冇啊，邊有啊，喺衣櫃啊。我媽就成日每一次都同我講返一模一樣嘅嘢。 我都覺得係咁樣喎，真係有時自己揾唔到，以為阿媽掉咗，其實佢就係唔會掉，佢幫你收得好好， 係啦， 但係自己唔會開嘅地方， 係啦， 係囉， 好麻煩，每一次換季好麻煩，真係正如而家好麻煩囉，即係其實呢個時候應該整理埋你夏天邊啲衫係唔要啊，或者係拎返啲冬天衫出嚟啊，我覺得換位呢個時間是最麻煩的一件事。 是啊，你真的很想是一個櫃已經可以擺得曬四季的衣服咯。 是啊，這個應該有衣帽間咯。 是啊，因為現在呢真的因為我自己家又不是大啦，那我就是擺在床下底的，那就用個很大的白色膠袋裝住啦，那次次稱那袋衣服出來呢都是整到損曬啊，或者是扭親啊那些這樣咯，同埋是會勁激氣，就是衣服潮曬又要全部再燙過咯。 哦，是啊，男仔其實會不會好體諒女仔鍾意想要衣帽間這件事呢？ 他繼續沉默啊，保持懶係 道歉啊，道歉啊！ 你好心胸廣闊嘅， 我心胸唔夠你哋廣闊。 你係男人嚟㗎嘛？ 我狹窄啲， 男人 狹窄啲， 咁小氣嘅。 你哋廣闊啲，你係廣闊啲。 你都好闊啊！ 唔係你上兩集先講過話你哋闊㗎。係啊，係啊。 咩闊啊？ 心胸廣闊。 於是有阿寶啊， 有 我心胸都好狹窄㗎。 你合窄，你合窄，系啊，但系心冤一样嘛。 烦啊！ 你识啊，我听咗啦。 你快啲发表下你意见啦。 咩啊？衣帽间？ 系啊，如果你女朋友想要嘅话， 好 似 上次， 唔系可唔可以我要先？可唔可以我要先？ 你要衣帽间？ 梗系啦。 你有咁多衫咩？ 咪女人咯。 我都好多衫啊，而家大佬。黐线，多衫又女人唔得啦。其实因为香港男仔衫好难买。 但是呢， 香港男仔衫好难买。 我男朋友超多衫的。我男朋友同阿哥是超级多衫。 是啊。 是啊。 其实香港啲男仔是好难买衫。一买到呢一开始知道边度一买衫就买好多㗎喇喎。 你肥仔所以你觉得好难买。 唔係因为香港啲衫嘅 style 似。好衫好似。 加特效噔噔噔噔。 嗰啲音乐播要。 好過分啊，我覺得呢個節目好過分啊，永遠都係三娘教子，而家太過分啦。冇啊，因為香港好難買嘛，咁你越買就會越多囉。咁你因為你一次過見到好，你就會唔諗咁多，就會買咗先囉。咁你結果你最終都好多，等於我而家啲鞋都好多。我唔覺我啲鞋已經晉升咗全屋最多嘅第一位啊，而家。 你嘅多係指幾多嘅多 先？係囉，點樣為之叫多呢？ 喺男仔之中咁多啊，定 係喺我一件衫會著好耐，即係嗰啲即係唔好理自己著咩時候呢，我基本上得一對波鞋出街鞋啦，跟住一對羽毛球鞋，一對籃球鞋，跟住一對皮鞋，即係翻學嗰啲呢，咁應該加多對皮鞋，即係五對 maximum 五對就盡㗎啦，應該係盡㗎啦，即係唔會再多過呢個數㗎啦，即係除非可能我當跑步鞋一對咁，即係但係嗰啲好明顯都係唔係出街㗎嘛。咁呢，但係而家呢就會有而家有睇下先，數下先，一對皮靴啦，高筒啦， 高筒嘅皮靴啦，一對中嘅尖頭靴啦，尖頭皮鞋啦，跟住一對英式嘅皮鞋啦，一對殘嘅英式皮鞋啦。 點解全部都係皮鞋嚟嘅？ 唔係，淨係先數皮鞋。 嗯。 跟住 會唔會數到節目完？ 跟住一對尖，跟住一對黑色嘅傳統尖頭皮鞋啦。 可以講總度。 我唔係，我要逐個數出，我諗唔起啊。諗啊五個啦，跟住波鞋有。红蓝白啦，而家仲有呢对啦，跟住有对碧咸啦，跟住有对啡色啦，红白蓝间，跟住啡色啦，跟住有橙色啦， 嗯， 跟住有对蓝色啦，格仔啦，嗯嗯，跟住再有波鞋啦，十几差唔多十五对以上咯。 哇，咁你都算多啊，真系。 系啊，以男仔嚟讲，咁十五对以上啦。 男仔嚟讲你都算 系啊，即管问下，即管问下咁济嘅哥哥，你屋企有几多对鞋？你应该冇我所咁辛苦一手咗晒啊，系嘛？五对系嘛？差唔多啦。 男仔好似着买鞋系呢一个实用导向噶。 系啊，所以我以前咪就系两对出街叫做替换下，跟住嗰啲咪咩啊？头先咪讲咯，皮鞋就翻学嘅，羽毛球系打羽毛球嘅，篮球系打篮球嘅，咁，样咯。咁但系而家净系头先嗰啲啦，已经你谂下，皮鞋都五对，真系我都好惊讶。嗰日都系排晒出嚟之后，我先发觉 ，oh shit！ 你阿妈有冇少你啊？ 我阿妈冇少我，我阿妈已经开始，你点样处理呢啲鞋咧？你可唔可以摆好佢咧？你唔着嘅时候可唔可以入翻盒咧？点，样去摆好佢咧？呢个系一个好大严峻嘅问题。 同埋入盒系一件好麻烦嘅事， 其实会入盒噶。 我一买翻嚟就 会掉咯，某啲 系咯，有 因为冇位摆，我就会用盒嚟搭高佢咯。 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唔知道個鞋櫃好似好細咁樣咯， 係啊， 係完全裝唔到啲鞋嘅，所以我係有鋪掉鞋人，即係我係嗰啲買一對就會掉一對嗰啲人嚟 嘅 咯。 我係唔捨得掉鞋嘅人嚟噶。 我雖然唔捨得掉，但我會睇翻佢嘅程度咯。 即係如果後踭係完全爛曬咁嗰啲，我就真係會掉啦。但係其實一對鞋要去到咁嘅程度，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噶嘛。 嗯， 即系连个后踭都踢到损晒啊， 其实唔会噶，不过咁无谓摆嘅时候，又要瞒天过海，都要。 我唔舍得掉鞋噶， 太无谓摆。 系啊， 我已经由一个鞋柜占领到两个鞋嘅，再加两个卡套 moss， 哇，好无力。 再加埋，仲有一个满地遍地鞋中咯。 我而家已经唔敢啦，因为我而家。一對就再掉一對舊嘅咯， 係咯，仲係 我唔敢再 keep 落去啦。即係譬如我呢輪買 咧，你唔覺得會有一日你會著翻佢嘅咩？ 會啊！ 我好想，我覺得我有一日會著翻佢，但我個理智話俾我知，你掉咗佢啦，你著唔曬嘅啦，兩對都係中筒，呢對啡色同嗰對橙色，你最終都只會揀一對嘅，你掉一對舊嘅佢啦。個理智就話俾你知，掉一對舊嘅佢啦，掉一對舊嘅佢啦咁樣。咁結果你就會。掉咗佢，咁結果咧，咁，你就會真係唔記得咗喎。 手痛噶， 係啊。 同埋我覺得依家啲鞋好似好易就會爛咯，尤其是個踭咧，會成日甩咗噶。咁，你哋通常係點啊？如果真係女仔嘅鞋甩咗個踭，你係會補咗佢，一定掉咗佢咧？ 如果係一對好中意嘅鞋，我會補咯。 係啊， 但如果能補嘅話，其實一補完著多幾次又會再甩過噶。 我覺得補咗嘅鞋反而會比原裝嘅更加 我都覺得係啊， 因為咧，尤其高踭鞋後面嗰個好細嗰個鞋踭仔啦，即係大家可能會喺街邊即係翻工嘅邊度見到無端端有個女仔赤住腳坐喺度，俾啲補鞋 中環伯見到， 係啊，中環成日見到啲伯伯喺度幫你補鞋嗰啲啦。咁，其實通常嗰啲伯伯補完之後咧係勁濕噶， 我都 同埋變身會超好鞋。同原本嗰啲原装嗰啲系会更加好咯， 我都觉得系， 嗯， 因为我都试过赤脚坐喺度俾 系啊，我成日都试噶，我最尴尬咧就，其实男仔有冇见过呢啲啊？男仔 补鞋多数皮鞋啊， 唔系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啲女仔赤脚咁样坐喺个 侧边？有啊，我都唔奇怪，但我成日觉得佢一阵啫，唔好耐， 一阵啫， 一阵啫嘛，好快啫，我都系补鞋啊。我啲 wet wing 都要補噶嘛， 嗯 ，wet wing 嗰啲底又係會蝕噶嘛，咁，你都要補啊，係啊，但係補完之後唔好睇啊，但係 女仔我嗰啲唔覺，可能得個好細嘅一粒渣，係 啊， 所以就真 係男仔係個鞋底磨平咗，磨到彎咗咧， 嗯， 你補翻平佢個折咧，好， 哦，咁你根本就係爛咗啦，對鞋， 你換， 其實我想成個底換咗佢嘅，但係每一次嗰啲哥哥都係唔使，我幫你加翻啲就得噶啦， 哦，其實可唔可以？我心諗可唔可以換咗佢啊？ 你可以強烈要求嘅，我相信佢會。 我試過要求啊，不如都係換咗佢啦，唔使啦，誒簡單啲啊嘛。冇冇，好簡單嘅啫，好簡單。 點解？ 點解？ 因為你成個換咗佢，佢又要拆咗個底再黐個，佢覺得好多工作，所以冇冇就咁黐啦。 咁都係啊！你講真，你諗下成套 Red Wing， 你要將個底嗰個嘢，將個底同嗰個面拆開佢，其實都係幾好大嘅功夫。 係咯，所以佢咪話唔使咯。 唉， 下次惡啲啦，大夫超惡啲佢。 唔好啦， 個聲線要降低幾度？ 我本身都係温柔系㗎啦，冇辦法。做咩啫？ 哦。 我日日咧俾你三娘教子，我擺明就係温柔啦。 今集嘅主題就係 dead air， 係 好多 dead air 啊！石先生嚇到我哋 dead 曬嘅。 好啦，咁如果今日想睇翻石先生嗰件古怪嘅 B B T 啊 ，baby 著嘅係衫係咩 style 啊？ 唔係 Lolita 嚇。 衰衰係咩 style 啊？我係咩 style 啊？呢、這個時候就快啲去我哋個 Facebook 啦。like 一下就得㗎啦，咁好啦，今集係咁多啦，拜拜， 拜拜。